你从什么时候总是皱起了眉头？这可能是我的错，从来没有为你带来什么，除了无尽忧愁。就算想再挽留，还是微笑着放手。我让你跟了太远，盼了太久，吃了太多苦头，不敢再有奢求。沉默不是冷漠，是心里太多话想说，只怕说了你负担太重。想问你懂不懂，是否我们情深依旧？是否我们情深依旧？想再挽留，还是微笑着放手。我让你跟了太远，盼了太久，吃了太多苦头，不敢再有奢求。沉默不是冷漠，是心里太多话想说，只怕说了你负担太重。想问你懂不懂，是否我们情深依旧？是否我们情深依旧？